降临人间。 掌声，不可思议，荣耀神迹从天降临人间，充满奥妙，充满尊荣，奇妙的救恩基督降生。